欢迎大家收看午夜广场之后有偈倾，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关浩全。近一两年来呢，我们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人大声疾呼我是香港人，但亦都有人说呢，你是香港人，但你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但亦都同时有人又说，你是香港人，你是中国人，但你首先是一个人。这有三种立场，三种想法，到底怎样界定我们是什么人呢？而如果说民族是界定什么人最关键的一个条件，那到底民族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首先就等我介绍一下不同的嘉宾先啦。咁我哋今日好开心，咁我哋请到列月珍先生啦，就係好著名嘅时事评论员咁样。咁我亦都介绍下呢边嘅嘉宾先啦。咁就请到 Daniel 李达玲啦，咁佢就係聚贤书店嘅老板，同埋呢亦都係民间学院嘅创办人。咁我哋亦都请到嘉威啦，咁佢就係香港中文大学嘅通识部讲师。咁好啦，咁就事不宜迟，我哋就即刻讨论下，到底我哋第一节想讨论咧，其实就係咩嘢係民族。咁呢好得意喎，个发现民族呢样嘢就係同我哋其他嘅身份呢好唔同㗎喎。嗱，我哋识我哋嘅阿爸阿妈啦，识我哋嘅朋友啦，识我哋嘅老师啦，但呢我哋会发现呢，民族入面嘅大部分嘅成员呢，其实我哋未见过，而且我哋可能成世人都唔会同佢哋有任何嘅交流。但我哋又覺得同佢哋咧有好密切嘅關係嘅，喺必要時我哋甚至可以為佢哋去死嘅，咁就好得意啦。到底點解有呢種聯繫呢？咁而有啲人就會覺得，喂，呢種聯繫點嚟噶？其實就係透過我哋嘅血統去界定，因為越嚟越多人都話啦，例如話，喂，一睇你個樣，你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你仲唔係中國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嘅祖先啦，共同嘅背景啦，所以好似咁樣可以界定到我哋呢種聯繫。咁我首先咧，其實就想問一下連總嘅，咁你到底點樣睇咧？即係好多人都會用血統嚟界定咩民族，而我即係我知道連總嘅文章入面其實都有幾種，即係提過幾種唔同嘅講法啦，即係例如提過史太林嘅對民族嘅睇法，提過公民民族嘅睇法。咁你會點樣睇咧？即係因為呢種講法咧，其實就係我哋平時最一般會聽到嘅講法。 其實你如果是當做中國人的身份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就看回我們文化的即早期的一些即偉大的哲學家怎樣論述。我想起即孔子曾經說過一句說話，他說微管仲吾披髮左任矣，即是說如果沒有管仲這個人，我們這些人全部都是披髮，還有將個個襟咧就擺喺左邊嘅啫。咁其實你睇披髮同將個襟擺喺左邊咧，呢啲都係文化嘅嘢嚟嘅，即係唔係血統嘅嘢嚟嘅。即係佢所以界定華夏同埋夷係用文化嚟界定。所以我哋喺嗰個文化嘅源頭嗰處咧，已經睇得出我哋中國嘅文化咧係唔講血統嘅。 OK， 咁。咁其實呢種講法，其實例如錢穆先生都有一種比較類似嘅講法，就話、是、其實我哋都係用文化去界定我哋嘅民族嘅、就好少話會用一個血統嚟界定嘅，即係例如好似啱啱講到孟夷啊、西戎啊呢啲，其實都係一啲文化界定，就係、是、因為佢冇我哋嗰種中華嘅文化啦，咁、所以我哋就唔會當佢係自己人，所以用文化。咁所以你就覺得唔應該用血統啦。 唔係，我唔係話唔應該用血統，我話係即係喺我哋嘅文化嘅源頭嗰處啊，即係嗰啲先哲，譬如好似孔子、孟子等等呢啲人咧，佢唔係用血統，唔係用我哋而家講嘅 DNA 或者即係一啲身體上面嘅特徵，即係生物學嘅特徵嚟去界定即係華夷之別嘅。界定個華夷之別咧，完全係從文化、道德各方面嚟。即係嗰啲 界定嘅 啲價值觀念嚟界定。 因為其實好得意嘅，我哋講民族咧，似乎喺我哋嘅歷史上，有啲人就會用血統嚟界定啦、但有啲人又會用文化啦。咁似乎呢兩種講法都有。 其實用呢個血統嘅講法咧，係好近代嘅事，係好近代嘅事。特別係即係你從同西方人接觸咗之後，覺得啊，佢膚色啊乜乜同我哋唔同嚇。咁係到係清末啊、民初嘅時候，呢種咁嘅諗法咧，特別喺民間就會比較上即係普遍。實際上嚟講，喺中國傳統入邊係唔強嘅。 OK， 咁但你覺得我哋有冇一個理由去用血統嚟界定，或者用血統嚟界定會唔會直情係唔適當咧？ 即係冇乜科學根據咯。 係咯，即係其中一個理由係科學上嘅理由啦，就係可能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嘅 DNA 啊，或者好多血統其實根本冇得分得咁清。 係，如果即係你睇下，如果用 DNA 嚟分類嘅話咧。北方的漢人的 DNA 和南方漢人的 DNA 的分別呢 是其實不大的。 其實很大的。 哦、其實很大的。 是啊。 應該大過同譬如山東韓國那些有分別。 即是很、okay. 大的即是那個分別。這個是中國的一些即是現代中國的一些遺傳學家、即是做到的研究結果來的。這個結果我在哪裡看到，我在文匯報看到 的。好、okay, 所以即似乎有一個科學的講法可以告訴我們為什麼我們未必用一個血統來界定一個民族，因為其實可能血統與血統之間的分別其實未必很大，或者未必那麼分得到。或者我想問一下 Daniel 你怎麼看呢，即應不應該用血統來界定呢？ 我想我認同連總剛才講啦，即係你用血統呢樣嘢好難去完全，即係唔係好 make sense 嘛。即係最大問題係，尤其是如果近代好多現代國家佢移民係好多嘅，咁你更加冇可能用血統去講。即係譬如美國，咁佢多民族國家嘅時候，你用種族或者用血緣去分，咁就係更加奇怪嘅一件事。咁所以譬如連總剛才講文化嗰個喺現代世界係會比較容易接受的。我當然好有趣啊！連總頭先都講，咦唔係喎，我哋近代先開始講血緣，咁呢個我諗同即係近代民族主義興起嗰個過程裏面某一啲操作係有關。即係譬如最早法國大革命嘅時候，佢哋係放到好鬆嘅，將嗰個法國嗰個民族關係，因為譬如最初即係譬如有一啲歷史學家，譬如 Hobsbawm 有講過，佢話最初法國大革命搞嘅時候咧，根本成個法國連講法文嘅人啊～都只係好少係集中喺巴黎地區，其他好多南法啊嗰啲人根本講啲話唔係一同嘅，即係溝通唔到。咁所以當初佢哋講嘅時候，直頭係話：我哋將呢個放到最鬆，就係我哋支持呢個法國立國嘅理念，法國共和國嘅理念，就已經可以成為法國人。咁所以係如果係變到後來幾時開始集中喺血統或者喺文化上咧，反而係民族國家出現咗之後，然後佢慢慢將一啲語言統一啦。將文化統一啦，尤其是係有普及教育同埋報紙嘅發行之後咧，先慢慢將嗰個文化嗰個圈子定型。所以反而原本最初民族主義興起嘅時候係仲鬆動過後來我哋見到嘅民族主義。 嗯哼，咁即係啱啱Daniel 亦都提到一點啦，點解我哋唔用血統嚟界定，就係、是、反而用文化更適合，就係可能即係其實你走去嚟問一個我哋俗稱 A B C 啦，即係喺美國出生嘅華人啦，咁佢可能個樣咧同我哋好似嘅一模一樣。但你問到係一個咩人，佢會答你美國人。點解？就因為佢似乎更加認同嘅係美國嗰個文化，佢覺得透過美國嗰個文化先界定到佢係咩人，而唔係透過佢嘅膚色啊、種族啊咁樣。咁所以呢點更適合啦。咁然後 Daniel 又補充咗話，即其實原本一開始民族嗰個定義咧，原本仲鬆啲嘅，係冇咁講血緣嘅，反而後來慢慢越嚟越緊咗。咁我就想問啦，既然好啦，我當我哋似乎好似好多理由去講，我哋唔應該用血統嚟界定民族啦，唔應該。而呢種其實呢種講法就最一般嘅。咁我哋當我哋唔應該咁啦。咁我哋應該點樣理解民族呢樣嘢？我又想問下嘉慧，其實我哋應該點理解民族咧？咁咩係民族咧？ 即係民族有一個即係好重要嘅特徵咧，就好似頭先咁講，喂，我哋同我哋身邊嘅朋友、屋企人、同學，我哋會有一啲親身嘅接觸。咁但相反，我哋同我哋同民族嘅其他人咧，可能呢一世人都未必有一個接觸。咁所以民族一定有一個性質，就係、是、一個想像嘅共同體啦。啊，即係或者係Benedict Anderson 一個好出名嘅講法。咁就係好視乎嗰班人佢哋係咪互相認為彼此屬於同一個民族，並且認為咧彼此嘅幸福咧係我哋有個特殊嘅責任。即係呢個一個身份認同嘅問題。咁當然呢個身份認同可能係建基於可以係血緣啦，係嘛？大家都係黑頭髮、黃皮膚或者咁，但係其實可能咧好多時係一個所謂文化啦。我哋有共同嘅語言嚇，我哋共同嘅文化。咁但係當然呢、這個喺一啲近代嘅講法裏面咧，我哋都要將文化咧，我哋再要分唔同嘅方向嘅。因為有啲可能係生活習慣上嘅文化，咁可能有啲好似美國呢啲咁嘅國家，因為移民多咧，咁其實可能會將呢啲生活習慣嘅不同咧睇成一啲私人領域嘅嘢，咁但可能佢哋都會 共同享有一種可能公共嘅價值觀，譬如即係支持美國嗰種政治社會嘅制度。咁即係呢一種我哋所謂公共文化嚟到去界定究竟係咪一個民族嘅。咁因為我哋會知道即係好多時呢啲當然係有個想像嘅成分啦，咁但係同時亦都係建立我哋身份認同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基礎嚟嘅。 咁即係阿嘉威就提到啦，我哋呢咩民族呢，就首先係一個想像共同體，就係我哋會想像呢有一好多人呢同我哋有一個好緊密嘅關係，咁構成咗一個民族啦。咁然後當中呢包括嘅就可能有文化啦，有佢哋嘅共同嘅價值觀啦，或者甚至乎係血緣去構成佢哋嘅。咁但我知道 Daniel 其實就應該有啲另外啲嘅諗法啦，或者 Daniel 你點睇呢？ 如果你問我，我哋應該覺得其實用民族或者文化去界定一個民，即係用民族血緣或者係文化去界定都係有問題嘅。 有問題。 因為譬如你就算係用公民民族主義啦，即係譬如咧，你頭先講美國因為嗰個多民族國家啦，所以個文化已經太多元啦。咁我哋淨係框定喺政治社會或者政治理念上面嘅一致性去講。咁但係譬如最近即係所謂 alt-right 崛起，即係譬如 Donald Trump 上台，你都見到其實美國人對於自己嘅政治社會嘅分歧都係可以好大嘅，甚至乎係即係佢哋自己本身嘅自由派同埋佢哋嘅保守派嗰個競爭係好大，然後又有一啲極端嘅右翼抬頭。咁極端右翼唔通你話哦，咁我哋同傳統我哋美國嘅立國嘅自由主義唔同，咁我唔當你係美國人，即係呢個唔係太可以講得通嘅。所以到而家我諗，反而係你可以我如果用我問我咧就話。而家成個民族國家嗰個趨勢係遇到一啲內在嘅矛盾嘅，其實係一個競爭嘅關係，即係好多唔同嘅人咧，佢哋會用自己嗰套嘢想去 argue for 一個叫做民族嘅界定。譬如 Donald Trump 咧就會想用翻宗教啦，想用翻一啲生活習慣去 argue for， 喂白人為中心嘅呢一個美國文化咧先至係美國人。咁但係如果係美國自由派，好多時候可能就學者話齋，喂唔係，我係支持呢個自由民主多元社會先至係美國人。咁但係其實呢啲嘢咧都係冇辦法調和，因為成個美國嘅二億幾三億人咧，事實上就係會有呢一啲即係拉唔埋攣嘅地方。 即係民族嘅討論咧，就似乎呢度拗得好激烈啦。但係因為我哋冇乜時間，我哋下節再翻嚟講。咁啱啱 Daniel 就回應緊阿嘉威啦，或者俾翻個時間你繼續講。 唔係，我諗頭先講緊民族嗰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主持人你開頭咧就似乎係想用某一種定義 嘅方式， 就去講緊哇民族緊係乜咧？嘅摸下呢個民族係乜，摸下呢個民族係乜。但係我諗我如果用翻 imagine communities 嘅講法嚟講嘅，你點樣 imagine 都係任你 imagine 嘅。 嗯， 即係有啲人譬如 Donald Trump 佢就死係要攞住個文化去講。因為其實在這個過程裏面它構造了政治共同體，這個政治共同體是它的政治支持的來源，它會向它的支持者去說服他們說喂是這樣的，是靠文化的，那些人的皮膚不是同色啊，他們吃咖喱啊，那些就不是同我們一樣的，即是它嘗試用這種論述去講它心目中對於美國的民族的想法是什麼，然後透過這件事去策動那個政治支持。但是自由派就會倒回頭說不是，冇理由要跟你嗰套嘅。我哋而家係一個 cosmopolitan， 我哋而家開放面向全球，係一個自由主義國家，可以 brain drain 到全世界，即係可以吸引全世界人才流向我哋嗰度，所以冇理由跟呢一套。 就算係咁樣，都唔可以否定即係文化作為即係民族嘅一個界定方法嘅啦。即係好多人會大家喺度拗叫，你係咪美國人，或者佢係咪美國人？佢因為佢哋嘅睇法唔同。實際上如果你攞個最大公約數咧，佢哋好可能係喺翻嗰個美國憲法嗰處。如果大家承認呢個美國憲法係最高嘅價值觀念，雖然佢哋個對憲法嘅理解係唔同啊，但係嗰個最大公約數咧就喺個憲法嗰處。咁呢個憲法呢回事咧，就可以攞嚟即係定義呢、這個即係、就是、美國民族嗰個界線啦。你接受呢個憲法？基本上你就是美國人，你不接受他你可能是啊，就是。 但我估喺即係好多時候，其實文化是一個流動的東西嚟嘅，即係唔係一個好實在的嘢。咁我諗唔同人會有佢唔同的一啲理解，就算喺同一個民族裏邊嚇，即係你同我講中國文化係啲乜嘢，或者香港有冇香港嘅文化，香港嘅文化具體係代表啲乜嘢？咁我諗唔同嘅人都會有唔同嘅講法嘅。 我諗呢個其實係放落喺一個政治競爭裏面去睇，即係當然，譬如連總理頭先講話，喂，美國人多數都認同憲法，咁但我諗到一點就係、是，其實有啲似漢代咁咯，啊，漢末嘅時候三國爭雄，咁跟住曹操就攞個漢獻帝出嚟，咁就係啊，我咪漢室咯，因為我有漢獻帝，咁但係劉備就話唔係，你咧挾千子以令诸侯，我先係劉皇叔，啊，我先係漢家正統，咁其實一樣都係一個競爭嚟噶嘛。即係大家要 argue 緊邊一個先係真正嘅漢室嘅正宗，咁而家 相當中係一樣嗰、那個正統嘅爭論啫，即係邊個人爭奪緊，即係邊啲人喺度爭奪緊嗰個正統嗰、那個代表性嘅問題啫。但係佢哋之間對嗰、那個正統呢回事，大家都係接受啊。只不過佢係話我代表呢個正統，你唔代表咁解啫嘛。所以他們仍然是某一個程度上是統一的。 但我相信這個會對於他的結果有影響，譬如 Donald Trump 如果他說、哦、我們是應該走向文化的方面多一點，他會對移民的限制加強了、嗯、然後 in that sense 他會趕走某些人、嗯、即有些人慢慢他歸化成為美國人的過程裡面，他落了一道閘趕走他，譬如中東的移民、嗯、或者是那些專才，他一下子可以 cut 你、嗯，咁當然你可以話，喂，後來憲法嘅爭議就出翻嚟啦，就話喂，你唔可以違憲咁樣無端將啲人趕走嘅。咁、嗯、但係 Donald Trump 唔係咁諗啊，即係 Donald Trump 就係一個總統嘅嘗試喺呢一點上面同傳統嘅憲法 interpretation 去爭。咁所以喺呢、這個你可以話啦，喂，都大家都有憲法，但係憲法之後咧個 interpretation 可以影響唔同嘅人對於乜邊個係美國國民有一個實質嘅影響。 冇問題啊，即係話譬如好簡單啫嘛，我哋對人呢個概念先算啦，大家都對人呢個概念都有唔同嘅理解，你去真去定義佢咧係好困難噶，係嘛？爭到頭崩牙裂都得嘅，但係唔排除，即、就、係、是、我哋仍然接受有人呢個概念啊，而且呢個概念係覺得係好重要嘅啫。 唔係，我諗呢度我同建總唔算有分歧，即係我都認同民族係一個係、嗯、一個核心嚟嘅、嗯。但係問題係冇好多人可以用唔同嘅想法去講個民族，譬如人真係啊、嗯。如果你去翻二次大戰嘅時候，納粹德國嘅定義就係、是。佢真係可以同你講話，嗰啲人咧就渣啲嘅，嗰啲其實應該從我哋人呢個類別度掃除，包括猶太人、弱智人士、同性戀係要被掃除嘅。即係佢都可以講緊話，係啊，我都同你 argue 緊人喎，不過有啲人要被拎走咯。咁嗰個當然好極端啦，但係 Donald Trump 一樣，佢而家同你 argue 邊個係美國人，邊個係受美國憲法保護，佢亦都有一個 argument， 所以有啲人可以俾佢推走。 我諗咧 ，Daniel 嗰個講法就比較似係咧，對於乜嘢係一個想像嘅共同體咧，係其實點樣劃分咧？其實這個劃咧係睇你點樣建構，即係你嘅意思就係似乎好似唔同嘅政黨佢想帶出某一啲嘅政治嘅行動咧，佢就會如斯這般咁樣建構嗰個想像嘅共同體啦。但係似乎連總嘅講法咧就係覺得，喂唔係嘅，其實呢樣嘢冇咁虛嘅，唔係話你任意咁劃或者你想帶出啲咩行動就可以劃嘅。 你係要睇你嗰個討論嗰個目的係咩嘢？譬如你討論民族主義是為了建立一個國家的時候，這個有不同的說法。譬如你看孫中山他的革命的初期的時候，他的對象即是他的目的是推翻這個滿清、 嗯、 他提出來的那種民族主義他基本上是漢族主義、 嗯啊、 即是驅除鞑虏即是復我中華， 即所以 他基本上是滿族人和漢族人之間 的鬥爭來的。但是當他推翻了之後，他要建立一個國家，他要保住這個國家的周邊的那些土地的領土的時候，他就覺得、啊、要將這些人呢納入來我們那個民族裡面才可以保存到那個版圖，所以他就製造了或者他接受了他拿了梁啟超那個中華民族的概念出來、 嗯、 就說現在呢中華民族這個民族呢是包括了這個漢滿蒙回藏五族人的、嗯，到共產黨嗰時，佢就五族都唔得啊，五十幾族嘅啫，係嘛？咁全部都係入呢個版圖入邊嘅啫。咁你睇你即係話你建國嘅時候，你嗰個目的，你嗰、那個、那個任務係咩嘢？咁好決定你用咩定義嚟去界定個民族。 咁似乎你連總嘅講法有啲似 Daniel 啊，因為就係啱啱 Daniel 就話睇你，如果你想帶出咩行動咧，你就會點樣去劃分嗰個種族嘅框架啦。咁而連總你啱啱嘅講法就係、是、喂。如果你有某一啲共同嘅政治目的，例如我想要建國，咁我想建立一個漢族嘅國家，咁我就會 claim 自己係一個漢族嘅人，我哋有一個漢族嘅身份、漢族嘅文化，然後所以我哋可以建立一個國家。咁所以似乎咧，我哋點樣劃分個民族嘅界線咧，似乎都好同我哋有咩共同嘅目標有關啦。咁所以或者可以好咁概括地講就係、是。 如果我哋要界定咩系一个民族咧，似乎系首先我哋要认同我哋自己系嗰个群体啦，有一个共同嘅想象，而且咧呢个想象系好视乎我哋点样去透过一啲乜嘢嘅政治嘅目标啦，或者一啲文化上嘅目标啦，去建构嘅。咁可能当然都会关乎到一啲血缘啊，或者一啲共同嘅历史。咁但系咧，我谂我哋可以再讨论落去，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就想转一转，因为啱啱念总又提到民族主义嘅，或者 Daniel 都提过啦。咁我想去进一步讨论下民族主义呢样嘢。咁但系因为其实民族主义有好多种啦，大家都知。咁我就唔想喺度纠缠话啊，有边几种民族主义点样？我就想讲好简单咁样咧，概括地定义咗咩系民族主义之后咧，就想讨论下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理由去支持民族主义嘅，到底佢哋啱定唔啱咧？咁我谂咧，民族主义有好多种，有啲比较极端，有啲冇咁极端，但系一般咧，佢哋都会同意嘅就系作为一个民族嘅主义者咧，我哋系会好拥护民族嘅身份，而民族嘅身份咧系对于我进行一啲道德嘅活动啦，或者政治嘅行动啦，甚至乎策划我哋嘅人生咧，其实有好重要嘅影响嘅。咁到底有几重要咧？就好视乎唔同嘅民族主义去点样界定啦。咁呢个就系一个比较 general 嘅对于民族主义嘅定义啦。咁我就想检验一下支持民族主义嘅一啲理由啊，就因为其实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理由去支持民族主义。嗱，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其实点解我哋要拥护民族嘅身份咧？是跟建构我们个人的身份很有关系。因为我们个人其实不是一张白纸，不是一个空壳，我们有我们的价值，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的对世界的看法。那这些在哪里来？就是我们的民族到来，是民族赋予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试试这样想，就是你想想，就是如果例如之前英国没有去接收到这个香港，那可能香港就不是现在这样，那可能我们出在这里，我们做的可能是农夫啊渔夫。那所以其实民族的历史跟我们个人的历史有关。又或者点解我哋依家系去茶楼食大包，咁得闲又去 M 记食汉堡包？咁系因为其实同我哋文化有关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个人点建构就同我哋嘅身同我哋嘅民族好有关嚟。咁但系会唔会其实例如可能加威咁样啦，即系加威可能就因为研究 global justice， 咁会觉得应该要拥护一个 cosmopolitan 嘅身份，世界公民嘅身份，会唔会觉得其实建构咩身份根本同民族冇关嘅？你会唔会咁睇咧？ 我谂。比較即係正確啲嘅講法，或者即係比較完善啲嘅講法，可能係我哋嘅文化背景係我哋自己身份嘅其中一部分。咁但係當我哋做一啲道德上或者政治上嘅決定嘅時候咧，我哋仲要考慮我哋對於即係其他族群嘅人有乜嘢道德嘅責任。或者有冇違反啲道德原則？咁嗰啲道德嘅責任同埋道德嘅原則咧，就唔一定係由文化去決定嘅。即係可能我哋最近好關心一個全球嘅氣候變化嘅問題，係嘛？咁但係我哋即係大家會作為喺地球，即係我哋一個地球，大家喺地球生活一份子，無論你係中國人又好，香港人又好，美國人又好，大家都可能有啲共同嘅責任要去承擔。咁我覺得喺或者係你覺得自己係香港人咁樣啦，咁但可能你今日身穿嘅衣服，你用緊嘅手提電話，你用緊嘅任何物品，其實都唔係香港製造嘅。咁對於嗰啲幫你製造嗰啲幫你整呢隻杯或者幫你整個電話嘅嗰一啲嘅中國嘅工人，佢哋嘅工作條件，你係咪完全冇責任咧？你唔需要關心咧？咁我諗我哋就算講我哋有自己用文化嚟建構自己的身份啦，都不能夠忘記，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所謂普世主義者咧，不能夠忘記就係、是我哋嘅生活都會同其他族群嘅人咧係有一定嘅聯繫嘅，就唔一定係淨係同我哋族群，即係同一個族群嘅人之間。有一個交集喺度。 問題咧，即係呢個聯繫係唔同嘅性質嘅人之間嘅關係啊，定話係同性質之間嘅人嘅關係？ 嗱，呢個好難講嘅，即係我諗我哋兩樣都有，即係我當然可能我同一個喺即係第三世界國家嘅工人，可能我同佢嘅關係可能密切過我同一個在香港不知道哪裡居住的人都不出奇的、因為可能建基我生活的各方面的所需都是其他人去製造的時候，那我會看看即那個重要性又不會因為他不是香港人或者不會因為他不是中國人 而有改變。 嘉偉，你說這個即距離和這個民族即那個關係其實很有趣，我覺得譬如好像拿西藏人來跟我們比較一下，我跟他們宗教上冇关系，文化上冇关系，语言冇关系，地理位置又冇乜关系。点解佢要话系 即係點解有人要話係我同佢係同一個民族或者同一個國家入面嘅人呢？我覺得佢 政治目的㗎嘛， 完全同佢冇關係。 所以 Daniel 頭先講嗰個即係政治操作嘅原因喺度啦，因為要建立一個共同的國家，可能我哋受同一個政權。 我同佢想象方面亦都冇乜关系喎，唔系一个共同体入边嘅人嘅，我觉得。 即系所以可能连总嘅意思就系、是，喂，咁呢啲人又唔系我哋自己人，咁即系似乎我哋同我哋。 但唔排除我尊重佢系佢有佢嘅即系自我，有佢嘅独立性。佢、如果佢认为佢系一个民族，佢系一个民族。 嗯哼，好或者我哋下节再翻嚟讲。好，歡迎翻到嚟哲學有偈傾啦。咁上一節咧，嘉威就提出咗一啲講法，就覺得喂，世界公民呢個身份其實對於建構我係一個咩人咧，都好重要嘅。咁你就話其實我哋都應該關心埋其他民族嘅人啦。咁但係連總似乎就有啲講，有啲應該有啲唔同意。我知道就係話，即係其實有啲人同我哋遠啲，咁其實似乎好似未必係我哋咁需要關心嘅。可能有啲人就同我哋近啲，可能嗰啲先係比較需要關心嘅人。所以似乎都係民族嗰個身份重要啲嘅。咁或者我。交个时间， 我觉得即系即系如果讲譬如世界公民咁呢个概念嚟讲咧，系比较上空泛，即系好多问题咧都系要其实先从你身边嘅人或者你同你关系最深嘅人咧嗰、那个层次嗰处去解决。譬如好似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入边嘅资源分配嘅问题，系嘛？咁一个城市入边嘅人。佢哋嘅譬如嘅祖輩，佢交咗税，貢獻咗一啲嘢，咁佢哋嘅子女或者佢哋嘅後代係可以得到一啲益處。呢個係從公共財政嗰個概念已經可以得出嚟嘅結論嚟嘅喎。咁如果另外即係如果我哋唔理你呢啲嘢話，我哋嘅資源係全世界嘅人都可以共享嘅。咁實際上會產生好多問題，譬如好似搭便車問題。咁、你譬如我最近睇到一個新聞就係、是、即係中國大陸好多人呢生癌症嘅末期嘅癌症好多病咁走去日本嗰度用佢哋嘅資源，點解呢？日本人呢就譬如佢喺公司入面做三個月，佢就可以享受佢國民嘅三折嘅醫療嘅優待。咁、有啲中國人去開公司假公司嘅，請啲大陸人去，嗰啲大陸人係咩呢？就係臨到病死嗰啲人去嗰度做所謂做三個月嘢，咁就可以分享日本嘅資源。咁搞到日本咧雞毛鴨血嘅啫。咁但如果你從世界公民嘅角度去睇咧，冇問題喎，係嘛？咁佢都係人嚟嘅啫嘛。咁你日本又係人，咁你日本嘅資源可以俾你中國大陸嗰啲人用。咁你乜事全世界亂曬籠係嘛？ 但我覺得呢個唔可以。我就有少少唔同，就係、是、其實一個人佢生做中國人定係生做日本人咧？是一個運氣使然的，即是沒有人應該一定是值得要做日本人，沒有人應該值得要做中國人等等，即是沒有人是特得我有一個我生在一個富裕國家，因此我就享有一些即特別的權利。這個即等於你其實同一個國家，即如果剛才練總那個邏輯，其實你應用在香港同一個社會都可以嘛。為什麼我爸爸這麼有錢，留下這麼多錢給我，他又要拿去交稅呢？然後要建立一個公營的醫療去醫嗰啲窮人咧，其實即係我諗同一個邏輯一樣嘅。咁我祖先係有錢，你嘅祖先係貧窮啊嘛。 唔係有唔有錢問題， 即係頭先講資源問題喎。即係點解日本人嘅祖先好有錢 咁？付出咗好多勞動力啊，等等嚇。咁窮人嘅祖先亦都付出咗好多勞動力。 我嘅祖先都付出好多勞動，咁我先至咁富。 咁即係話我哋喺呢個社會入邊生活過、工作過、付出過。咁佢我哋就可以享受呢個社會嘅資源，同埋我哋嘅子女亦都可以有資格享受呢個資源。 我首先係咁樣，但係即係我想提醒， 到如果能夠有剩餘啦，我哋可以分享一啲，譬如好似國際援助啊咁分享一啲。 我其實同意呢個講法嘅，但係即係我想提醒呢個邏輯就係你應用喺家庭定應用喺民族，其實都係一樣嘅。即係我哋都會社會上都有啲資源嘅共享，就係、是、有錢嘅人嘅家庭就會同窮人嘅家庭去分享。而我哋生喺一個有錢之家定生喺一個窮等人家，其實都係道德上就正如我哋生活喺生於一個富裕國家同埋一個貧窮國家，其實道德上係好任意嘅。 但係或者運氣，或者我用翻連總嗰個講法，咁你覺得嗰啲去 即日本有冇責任要照顧嗰啲去咗佢哋攞佢哋醫療福利嘅嗰啲中國人？ 我打個岔，因為我諗我嘅立場分分鐘比嘉威再激進少少，因為我係一個即蘇國威一個國際左翼。 OK， 咁我就會話即頭先嘉威已經講得好清楚，就話你個資源分配嘅呢個框定係 arbitrary 噶嘛？即你點解話我而家話我一家人之中互相幫助？咁呢個大家接受啦，即係我冇做過嘢，譬如我細佬佢病咗成世啊，但我做過嘢，我都會俾錢佢。咁然後我係睇在家人份上。咁你話哦，一國之中我係就睇在一國人份上，我係都照俾佢。咁點解全球又唔可以呢？因為呢、這個其實佢頭先就個 arbitrary 嘅一個界限，即係一溝一咁推出嚟，點解唔可以推到嗰一步？咁但係我第一樣國際出嚟個立場嘅講法就係話，其實發達國家從一開頭佢財富係 accumulation。就已經是一個不平等的貿易和國際秩序的結果嘛。即係其實今時今日美國人點解咁有錢？ 你 佢唔係因為佢哋 搞咗一個工業革命出嚟，佢變成一個發達國。咁你冇第啲國家冇工業革命嗰時候，佢係窮國。呢、這個有咩唔公平呢？ 咁、哦、如果你話工業革命咁，更加有趣啦。因為工業革命嘅起源就係譬如殖民主義啦，譬如要向外國要攞資源啦， 工業革命係一個係一個科技，基本上是一個科技嘅革命嚟噶嘛。 呢、這個唔單止 係機嗰啲同你殖民主義有咩關係啊？ 咁但係如果冇咗殖民地，即係咁多嘅資源同埋廉價嘅勞工，咁究竟今日好多富裕國家想享有嘅嗰個科技或者佢哋嘅生活質素，又係咪可能呢？ 譬如我舉個例，英國喺工業革命即係發端嘅時候啦，佢需要大量嘅糧食輸入嘅，其實，因為佢一開頭佢即係。所謂羊吃人啊嘛，佢將大部分嘅田地都變曬養羊，然後佢其實糧食不足嘅，咁佢向邊度攞啊？嗰陣時候 波蘭咯， 係啊，咁當時但係波蘭唔係自愿俾佢喎， 即係南美嗰度 佢唔係自愿俾噶嘛，波蘭嗰啲人唔係話喂， 係貿易嚟㗎，所以你嗰陣時英國有所謂呢個 Corn Law 啊嘛，佢就係、是。即係為咗保障佢個即係呢個即係地主階級利益咧，佢搞咗啲 con law 出嚟就唔俾波蘭嗰邊嗰啲糧食入口啊嘛。咁其實係一個貿易同埋一個自由貿易嘅問題。 我會話呢個就好難講係自由貿易，因為譬如香港嘅殖民地嘅建立係咪咩叫自由貿易？自由貿易係建基於國與國之間平等嘅基礎上去傾一個貿易條件出嚟。咁但係如果你翻去19世紀或者18世紀嘅時候，最初嘅嗰個所謂國際貿易，好多時候係用武力嘅方式去打通嘅，就同今時今日我哋見到嘅嗰啲所謂嘅，即係今時今日嘅貿易已經叫相對平等好多。喺最初嘅時候，如果某國要與即係譬如其實西歐國家要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大部分時間都係攞槍攞棍，然後去夾住嗰啲人去走，譬如奴隸貿易，譬如蔗糖嗰啲種植其實係要捉啲人去，係好大嘅 coercion 底下先可以累積到咁大嘅財富。咁所以今時今日你話國際秩序係如斯嘅，咁我就好難話哦，這個純粹因為佢當年辛勤嘅結果，這個背後一定係有佢掠奪他人他國嘅成果。並且去到今時今日，仍然見到一種掠奪嘅邏輯，譬如用財經嘅方式、財金嘅方式去逼抵啲國家。去借錢啦，然後借完錢之後，你擺明你冇錢還啊，你照借俾佢，然後跟住又印銀紙，又逼佢再借，咁呢個就係所謂嘅鬆嚟出嘛，即係規劃，即係邏輯就係話，我用國家嘅身份去與國與國之間競爭，咁其實呢個係我想講嘅 point。頭先嗰啲我都唔 係 想講， 我諗Daniel 嘅講法就係、是。喂，其實我哋本身咧，我哋對好多其他民族或者其他地區嘅人有虧欠，因為我哋點解可以咁富裕呢？就係、是、我哋嘅富裕建基喺佢哋身上，就是、例如可能好多剝削啊之如此類，先可以有咁富裕啦。即、就、係、是、例如第三世界幫我哋承擔咗嘅好多成本啊之如此類啦。咁所以可能你就會覺得，所以我哋係一個道德嘅責任去幫翻佢哋嘅。但我諗 我要打斷，因為我呢、這個唔係我立場，我呢個相信可能係比較似嘉偉，即係如果係 global justice 即係國際自由主義會有咁嘅想法。但如果你問我咧，我話條數唔係咁樣計 嘅。即係其實你講香港同大陸，譬如香港人有錢過大陸好多，喂，唔係香港人去打劫大陸嗰啲人喎、哦，係嘛？ 所以我會話個問題唔係個道德嘅批判，我係想問咧，譬如尤其是我哋而家面對全球氣候變化，面對恐怖主義抬頭，面對即係好多國際嘅問題，我話呢個國際係根源嘅嘛，即係呢個問題嘅根源係咩？唔係因為我哋冇道德，唔係因為邊個欠咗邊個。其實最初點解我哋會覺得邊個欠咗邊個，係因為我哋各自為政，我哋覺得以國別同埋國族嘅身份為我哋為一個即係整體嘅競爭嘅單位。然後我哋話好啦，我哋而家呢啲資源係我嘅， 我一定要競爭，我要諗下點樣喺國際貿易同埋國際競爭裏面要跑出，然後呢個過程咪係一個零和遊戲，即係我哋將佢變成一個零和遊戲，就係我搶奪咗啲資源，呢個資源就係我嘅，其他國家唔會攞到。由政治去到軍事去到外交，即係呢一條咁樣嘅線一路打出去，係冇辦法係冇辦法 hold back 嘅。所以我就話，而家民族主義嘅問題，如果我哋不能接受，就因為佢將國與國之間放喺一個競爭嘅關係裏面，而呢樣嘢係不可逆轉嘅。而我坦白講，我再講一次，自由主義都冇辦法解決呢個問題，因為自由主義預設咗咩咧？其實當代自由主義係預設咗國族國家嘅出現嘅。呢個國族國家嘅出現係由17世紀，即係1648年開始，一路到而家出現咗一種國與國之間以主權為中心嘅競爭關係。而呢樣嘢，我話如果用連長嘅講法就係、是、啊。主權國家就係以我哋為單位去互相競爭，去掠奪資源又好，你話辛勤工作都好，總之我搶咗嘅資源就係我嘅，冇你份。但係呢個去到第一次同第二次大戰已經見到嘅惡果啦，就係用呢種競爭嘅邏輯，大家係互相係割喉。 我諗，因為連總，你會唔會 即係唔可以從即係將現代嗰個國家之間嘅關係同埋古代嘅國家之間嘅關係即係混為一談？我諗即係個世界，即係歷史個發展咧，從一個好野蠻嘅階段咧，一路漸漸進化到比較上開明嘅階段。呢個喺呢個咁嘅框架下邊咧，我哋睇民族主義咧，民族主義就唔係話一定咁壞嘅東西嚟嘅。佢喺某一個時段，900年之前咁，可能佢係相當壞嘅東西。但係而家嚟講咧，又唔係話一定好似以前咁壞嘅。最近哈佛有一個教授寫咗一本書，即係佢就講即係 violence 個問題，即係嚇。如果你同歷史嗰個角度嚟睇咧，今天個社會其實係好和平嘅喎。哇！你再過300年、600年、900年以前啦，即係。不堪設想啊！你如果想翻翻去嗰個年代咧，好恐怖。佢話而家實際上咧係進步得即係好多啦，即係咁。就算即係打個即係20世紀打過兩次世界大戰。 唔係咁，如果係咁，我就會話連總呢個係有少少打稻草人，因為你似乎以為我要翻去900年前嘅時代，我會認同人類係不斷咁進步。然後進步嘅基礎係乜嘢咧？基礎係揾到合作嘅條件。事實上，國際貿易嘅出現係促成咗大量嘅國際合作，令到你啱啱所講嘅問題，饑荒、暴力係大事、大規模的。 如果你自由貿易咧，係唔需要即係用武力嘅嚇、啊，即係我同你大家即係互通有無，其實唔需要有咩武力。只不過咧，即係話如果有人要用武力嘅時候咧，佢破壞咗呢個自由貿易。 咁我如果我嘅講法就係、是、貿易今時今日我哋所見到嘅唔係真係咁平等。就好似咁多年嚟人類嘅發展裏面咧，由強搶變成冇咁搶，變成用貿易或者用金融嘅方式去掠奪，但佢仍然係一種掠奪，並且嗰種競爭嘅邏輯係冇改變嘅。咁呢個先係嗰個最難。 我覺得係一種掠奪啦。你睇中國同美國嘅貿易咁算啦，即係美國嗰啲工人係好慘嘅，即係冇曬啲工做咁樣去曬中國，我説。全世界嘅財富分配咧，喺美國同中國之間咧，係最近呢幾十年係平等咗好多嘅。你可以話美國內部出現咗更加多不平等，中國內部出現咗更加多嘅不平等，但美國同中國之間咧，那個財富分配係接近咗好多嘅，係平等咗好多嘅。呢個係世界貿易嘅一個功能嚟嘅。 我討論得相當之激烈啦，但因為時間都差唔多，或者我哋下節翻嚟繼續討論啊。好，歡迎大家翻到嚟哲學有偈傾啦。咁啱啱其實拗得相當之激烈嘅。咁其實似乎呢度有幾種立場啦，就係、是、喂，對於民族建構我哋嘅身份，咁可能連總就比較認同，覺得呢種身份好重要嘅，係可能界定到我哋點樣去分配啲資源啦，等等等等嘅議題嘅。咁但係可能嘉威就覺得比較唔認同啦，就係、是、覺得喂，其實我哋世界公民嘅身份都好重要，因為其實我哋係對其他民族有一個道德嘅責任。咁可能 Daniel 就再極端啲，情覺得民族呢種身份係阻礙我哋處理好多世界上面嘅國際關係嘅議題嘅咁樣。咁我哋討論都足夠啦，所以同埋因為時間關係，咁我哋似乎我就想翻去討論一啲比較同我哋生活有關多啲嘅嘢，就係、是、其實我哋會聽到呢一兩年嚟咧，越嚟越多人講香港民族。我就想問下大家，我哋討論咗咁多民族係乜嘢啦？民族呢個身份值唔值得我哋去支持啦？ 其實到底香港有冇一個條件去講民族先？而我哋都會覺得就例如可能有啲對於講民族咧，有啲嘢好重要嘅，例如我哋嘅核心價值啦，例如我哋有冇一個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啦。咁或者我哋可以從歷史去講嘅。咁或者我問一下練總先啦，因為我見過練總就寫咗好多相關嘅文章。咁或者練總你點睇咧？ 我覺得即係話要睇睇即係民族呢個概念喺我喺解決目前香港嘅一啲最重要嘅問題上面有冇幫助啦。譬如我哋好似睇呢個美國革命咁樣嚇，咁美國革命去到嗰個階段嘅時候，佢要解決英國對美國呢個當時所謂殖民地嗰個壓迫。咁當時提出咗革命嘅時候咧，就係即係係抗拒英國呢個壓迫。咁而美國人認為自己我哋係成為一個民族啦，我哋要抗拒你，我同你唔同啦，我哋分家即係咁樣。咁呢個解決咗當時嗰個英國對美國呢個嘅壓迫喎，咁佢係產生咗一種正面嘅歷史作用。咁如果我哋可以睇翻落嚟香港咁樣，香港而家好多人覺得佢係受到即係北方嘅壓迫。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有人提出咗：，我哋要建構我哋自己民族，等呢個咁嘅概念咧，凝聚更多力量咧嚟去抵抗呢個壓迫。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香港民族或者香港人呢個概念係有冇？即係佢價值咧，或者有冇個作用咧，產唔產生到咗嗰個抵抗嘅作用咧？呢個就係好重要啦，變咗。 但係我想問練總，喂，咁會唔會香港人即係透過否定另外一啲身份嚟建立自己咧？就係例如透過否定中國呢一樣嘢， 呢個 正面 從來你 一 個標籤都係界定他者同埋我之間嘅關係啦。就算你用。世界公民呢個概念嚟界定，你都係他者同我啫嘛。因為點解咧？有啲人唔贊成呢個概念嘅時候，你咪變咗佢咪變咗你嘅他者咯，係嘛？即係唔係話我將嗰個圓畫得即係大一啲，包括曬所有人，自動咧就即係冇咗嗰個他同埋我之間嘅關係，即係嗰個對立嘅，唔係喎。你其實有一個標籤，就係有一個咁嘅界線喺度。無論呢個標籤係幾表面上睇係幾一般啊。 咁但係我覺得，如果要講即係世界公民嘅時候，咁當然都係一個標籤啦，都係一個人為嘅建構嘅一個概念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講要做一個世界公民嘅時候，係我哋要承認，即係我哋同其他人，即係不論佢係任何族群，我哋可能有啲共同嘅嘢，即係可能我哋有啲平等嘅權利啦等等，而唔一定係要否定我哋之間嘅差異。同埋我覺得有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就係我哋今日講話我哋要建構香港人嘅一個身份意識，我哋講香港嘅核心價值。咁但係我哋數香港核心價值係啲乜嘢呢？譬如你講自由啦，可能講民主啦，可能講法治啦，可能講廉潔公平啦咁等等。但係呢啲都恰恰係一啲普世嘅價值嚟，即係唔係淨係香港人先至有理由去建立呢啲價值，而可能我覺得中國人都有理由去接受呢啲價值，或者係英國人都有理由去接受呢啲價值。只不過喺佢哋實踐呢啲價值嘅時候，可能因為佢哋嘅社會嘅環境唔同，咁可能實踐上會有分別。但係其實我諗即係有趣嘅地方就係而家我哋講好多建立香港人身份嘅時候，其實我哋都係從一種尤其是從一個核心價值嘅角度去建立嘅時候咧，我哋都係講緊一啲其實係即係普遍都大家都有理由接受嘅價值。咁所以。我哋喺呢度就我哋只係即係我未必會答到話究竟建立一個香港嘅主體意識有冇辦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即係呢個我唔夠連總知得咁多，或者係睇得咁通透啦。咁但係我係擔心緊喺呢個建構嘅過程，我哋會唔會即係有意無意咁樣去排斥做一啲弱勢嘅群體呢？我哋建立我哋自己身份嘅時候，係咪一定要係基於要去否定同埋貶低其他人的價值咧，即係呢個我諗，即係理論上當然不一定要是啦，但係實際的操作上是我看到而家嘅輿論係即係好令人擔心。 唔係嘅，你睇歷史上邊，當美國人認為他哋自己成為一個民族，佢排斥英國人的時候咧，佢唔係話要壓迫佢或者要貶損佢，佢係為咗自保啫喎，即係換句話講咧，如果你定民族界線的時候，唔一定有呢個壓迫性喺度，唔一定有喺即係嗰個排斥性，唔一定係壞事嚟喎。 嗱，咁你要睇下你實際嗰個操作，即係譬如我哋點樣對待啲新移民。嗱，咁呢個我諗即係嗰個情緒係大家有目共睹嘅。我諗唔可以話係一個好純粹自保咁簡單， 就可以即係講到呢樣嘢。咁當然我都同意嘅，即係唔一定要係咁，即係事實上我嘅諗法都係最好唔好係咁樣。 你問，譬如你去到即係新移民嗰個問題嘅時候，你就要即係建立一啲秩序、一啲法規，你去容納一啲有限度嘅移民啦，係嘛？咁入到嚟嘅時候，你可以依佢哋嘅貢獻，依佢哋嗰個同呢度嘅嗰個關係嘅深淺嚟去界定佢嗰個得到嘅福利、得到嘅益處係咩嘢咯？呢個我諗係從呢、這個。公共財政嗰個角度已經可以去解決嘅，唔需要去到哲學啊，或者即係去到嗰個層次去解決 嘅。我諗有個界線，即係我完全認同連長所講。其實雖然我頭先似乎攻擊呢個民族主義，但我認同喺某一個歷史時空裏面建構一個民族或者去建立自己嘅國家係有辦法去擺脱一啲壓迫。但係個關鍵正正就係在於擺脱壓迫，而唔係搶奪資源。即係我哋見到，即係呢兩樣嘢，我都可以分開。 即係你睇英國同美國嗰個即係關係，其實係一個資源嘅掠奪嘅關係。喺美國係要保住自己嘅資源，英國係要掠奪佢嘅資源。佢即係提出一個民族嘅革命嘅時候咧，係即係一齊解決咗呢個問題。 講下即係其實美國人本身都歐洲嚟嘅，咁佢哋都係掠奪咗嗰啲原住民嘅資源之後， 當然係有你再講去，再推論落去，一樣係咁。你中國都係啫嘛，你華夏最初嘅時候，你係掠奪咗好多即係周邊嘅民族嘅資源嘅，係 嘛？嚇！ 即係秦朝即係攻陷咗呢個百越嘅時候，係掠奪咗好多資源，死咗好多人，500,000人。 我希望而家可以有文明嘅方法， 就係我 do justice。To these things， 即係我哋合理同埋正義咁樣回溯翻呢個歷史，同埋將我哋所掠奪過嘅嘢都交翻俾人。即係如果連總頭先所講，其實美國被英國殖民就係一個殖民歷史啦。 好難嘅，好難嘅，好 難嘅。咁我哋就係做咯。 即係你譬如你秦朝侵佔百越嘅時候，搶曬嗰啲地，殺曬嗰啲人，而家你點賠償啊？賠償 唔到㗎嘛。我諗個問題唔係即刻去諗賠償。即係如果喺呢個時候，請我容許我借用一個哲學家班亞明嘅講法。就我哋與被壓迫者相應，即係與我哋被壓迫嘅祖先相應。 唔係嘅，即係話咧，就算我哋嘅被壓迫嘅祖先咧，嗰啲祖先咧都可能係又壓迫緊人，又俾人壓迫。 Exactly， 係嘛？所以呢個譬如中國人，你話係咪受外國人壓迫？唔一定咁講。 唔係，所以我講過祖先係一個哲學概念，祖先唔係一個血緣嘅概念，祖先係究竟我哋而家當所行。嘅行為，究竟個準則係乜嘢？究竟我哋係認同歷史裏面嘅勝利者，抑或我哋認同歷史裏面嘅被壓迫者？如果我哋認同嘅係被壓迫者，咁我哋就由今天開始，我哋唔去用壓迫者嘅邏輯去對待任何人。然後，譬如我舉個例啦，香港點可以建立自己民族？我認同喎，可以做喎，就係我哋承認自己係既係被英國人殖民，亦都曾經做過買辦。這個身份是可以接受的，即是我們可以說我們就是這個中介，我們就是英國人去掠奪其他人資源的一個中介，我們曾經有一個歷史，然後我們完全地去承認這個歷史，不是說我們因此而很高尚或者很低俗。 但是面對中問題不是中國人呢，如果例如根據連總的講法，就是喂，似乎我們受到中國北方的壓迫，那我們應該怎麼面對呢？如果我們又要建構我們的身份，但我們又不可以採取那種否定的態度。 我諗呢個分兩頭啦，喺啲文化上我哋可以再有一種講法，喺經濟同埋政治經濟嘅關係上可以再有一種講法。我講文化先，文化其實譬如喺香港有啲本土學者都得好多講過，譬如香港建立民族可以從我哋嘅譬如奶茶啊、菠蘿包啊、茶餐廳文化呢個可以揾到好多根源。而有趣嘅地方分析呢啲嘢唔係淨係為咗口腹之慾，而係去睇到其實因為奶茶、菠蘿包呢啲全部都唔係純中國有嘅，係香港人。站在呢個被殖民的身份， 但 係 中國嗰個壓迫咧都係喺度噶。我講奶茶、菠蘿包嘅時候，咁中國嘅壓迫依然都會喺度噶。即係如果假設有啦， 咁如果有任何壓迫，我哋當然抗拒啦。但係譬如中國壓迫喺呢個時候，我哋亦可以做一個政治經濟分析：邊個係中國？究竟係咪新移民嗰個人就係鬥屌中國，定係其實新移民係一個結果嚟噶嘛？係整體嘅一個國策嘅結果。咁然後冤有頭債有主，你鬧嗰個新移民就冇直接嘅效果啦。你只能夠從一個國際嘅博弈上面嘅 level 去對呢一個咁樣嘅壓迫嘅國家做一啲措舉。咁喺呢個時候，譬如我哋用香港人作為一個身份去向譬如白宮啊，去向啲美國國會喺度喊苦喊屈啊，然後去歐洲請求呢個國際嘅關注，呢啲都係有用嘅。事實上，鬼佬係會聽得明呢啲講法，亦都會好似連總所講，會好容易代入。 對佢哋會諗咧，哦，以前美國都係咁喎，咁而家美國而家香港人係咪遇到呢啲身份嘅問題咧？我一樣可以搬翻呢一套嘢出嚟，同佢做另一種博弈，即係呢個我係完全唔反對 的。嗯哼，咁似乎可能即係連總嘅講法就係，當我哋要建構一個香港人嘅身份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從我哋嗰種壓迫嚟，就係我哋要對抗嗰種壓迫，所以我哋就可以慢慢去建立到自己嘅身份。咁但係可能咧，嘉威嘅講法就係覺得但係我哋都唔能夠放棄世界公民嘅身份，因為其實好多時咧，咁樣嘅否定咧，只會帶嚟更加多嘅傷害。而我哋要擁抱嘅係一個世界公民普世嘅價值，因為其實我哋好得意地見到就係好多時咧，我哋香港人講建構我哋自己嘅身份，講嘅全部都係咩自由平等，全部都係啲世界普世嘅價值嚟嘅。咁至於 Daniel， 你就會覺得我唔係反對話要建立一個香港人嘅身份 ，OK 嘅，有壓迫都可以反抗嘅，但我哋要認清個源頭。咁而可能對你嚟講個源頭就唔僅僅係嗰啲新移民啦，而係可能係嗰種經濟嘅壓迫啊。政治制度的壓迫啦，咁所以我哋可能要對抗的就是呢一樣嘢。其實今日我哋討論咗好多嘢啦，咁我哋今日又講咗到底乜嘢係民族啦，又講咗乜嘢係一個民族主義啦，同埋到底其實我哋有冇理由去擁護民族主義咧？咁其實我哋討論咗好多嘅，咁我就同埋最尾我哋就講埋到底喂香港嘅民族有冇條件去建立，點樣建立？咁我就知道其實呢個問題咧。同我哋近日嘅環境息息相關啦，咁我知道其實呢個問題唔只係我哋幾位嘅問題嚟，亦都係香港人一代人嘅問題嚟，希望大家可以同我哋繼續一齊思考落去。